6月26日，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施华士、喜临门、艾依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杰、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O. 史密斯、帆派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959资讯快报。 6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厚凯带领课题组一行来到涿州市，就全域规划、产业链条延伸、产业转型、特色小镇建设等工作进行调研座谈。涿州市领导王艳青、陈宇、王志贤、刘军勇、范德虎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一同调研座谈。与会人员还共同观看了涿州城市宣传片，并就如何精准地把脉涿州发展进行深入探讨交流。6月19日，涿州市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市政府8届7次常务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宝利、市政协副主席李鹤群、市政府办公室班子成员、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各乡镇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各3名列席会议。会前，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保定市2017年度县城建设攻坚行动目标任务分解表、保定市深入推进县城建设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国土资源部中央编办关于地方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健全重要信息快速反应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会议听取了关于部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华阳路、冠云路综合改造项目处置有关问题的报告。会议还研究了高新区6-01-A 地块共享图则调整报告、高新区6-04-A 地块共享图则调整报告、关于调整热电联产供热2级管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初步设计及投资计划批复的意见，听取了关于重点项目观摩活动筹备情况的汇报。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传承文明。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5-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试着般柔情的你，

陈奕迅的《明年今日》，我们都知道呢，十年那首歌就是改编自这样的一首粤语歌的。陈奕迅呢，把他唱红的很多广东歌重新的改编，然后进军国语市场，这也是为他成为华语乐坛的天王打下的一个坚实的基础吧。接下来继续听到一首很特别的歌，是王菲还有邓丽君隔空对唱的《清平调》。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青年报消息，记者12号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五年来高速路运营里程增长至1014公里，京津三条高速20车道实现互通。此外，北京1133条公交实现与京冀互通，市民可享受异地刷卡优惠。目前，北京与天津形成京津、京沪、京台3条20条车道的高速大通道连接。此外，京张、京沈在师、京霸铁路开工建设预计2020年通车。城际铁路方面，京唐、京滨开工建设预计2020年通车。市郊铁路方面，平谷线规划方案获国家发改委批复，东段已率先开建。北京晚报消息，市交管局上午透露，6月20号起，北京将推出新的机动车号牌服务举措，届时机动车选号范围由目前的10选1扩大为20选1。同时推出的举措还有购买二手车也保留原车牌号码。据交管部门介绍，旧车转让或报废后，原车主再行购买新车或者二手车均可使用原号牌号码，也可以申请使用新的号牌号码。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他酷爱古典乐，他沉默寡言，他时常逛书店。那一天他讲了丘比特长诗手，爱情太危险，他跟我约好了，让彼此自由一点。我开始想念和他的每一天，聊了一整夜，说自己的从前，突然在心里面，我隐约有一种痛的感觉，也许是我被他命中了我心中的缺，我猜是我中间上他第七天，那一瞬间我有些晕眩，向全世界从此被偷走时间，我中了爱情的箭，很痛但是心很甜，我躲不开也不想避免，他没发现却在我身上隐隐，说自己的从前，突然在心里面，我隐约有一种痛的感觉，也许是我被他命中了我心中的缺，我猜是我中了箭，在遇上他第七天，那一瞬间我有些晕眩，向全世界冲。 界，我中了爱情的茧，很痛但是心很甜，我躲不开也不想避免，他没发现却在我身上蔓延，才是我中的箭，在遇上他第七天，那一瞬间我有些晕眩，向全世界从此被偷走时间，我中了爱情的箭，很痛但是心很甜，我躲不开也不想避免，他没发现却在我身上蔓延，我中了一箭， 古巨基的《中箭》很好听的一首歌。其实在我是歌手之前呢，内地大部分人很难把古巨基跟唱歌联系在一起，更多的是对他的何书桓或者五阿哥印象很深刻，或者呢你还知道的是那首拼凑而成的《情歌王》。可是他的唱功其实远远不止这样哦。那今天小军的音乐盒带到的最后这位歌手，他也有些困扰，他是金海心，大家可能记得的他的歌永远也是那么几首而已，可他的确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比如这一首《记得》。好啦，用这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你。 强说愁，七月梦，仲夏梦，秉烛共夜游，树荫底下相拥如梦，红墙瓦上海阔天空，你曾说我不知天高地厚，十月浓，秋意浓，清风也红，正月落，冬雪落，翻过新年头，昨日与你耳鬓厮磨，明天的我只剩寂寞，何时你再出现我